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68年，演播丁涵。 讨论课似乎得到了满足，但是我却一直忐忑不安。借助于小心谨慎获得的微信，我终于勉勉强强地听出那首《茅屋诗歌》是对后来的《死亡赋》歌曲的反响，也是对那位重要的，但是同时也被作为死神的化身的来自德国的大师的挑战。因此，我再次经历了使自己面对问题的处境。是什么驱使你在第二年的复活节之后立刻离开了弗莱堡？你在此之前一直倾听词与词之间的沉默，参与崇高的未完成的作品，参与荷尔德林的逐渐出现的沉默，究竟是哪一种转折把你变成了激进的六八分子？大概如果不是大学生本诺·奥纳索格被杀的消息在迟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肯定就是对鲁迪·杜茨克的谋杀行动把你变成了革命者，至少是在说话方面，你放弃了原来的行话，开始以另外一种行话，即辩论的行话，到处瞎说一气。我是这样向自己解释的，但是并不能肯定我的语言转变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在星期三的讨论课期间，我一直在试图平息我的这些错误突然引起的内心激动。不管怎样，我首先是带着日耳曼语言文学来到法兰克福的，就像是为了证明我的再次转折，注册学习社会学专业。我听哈贝马斯和阿多诺的课，但是我很快就加入了德国社民党大学生联盟，几乎不让阿多诺有说话的机会，他被我们看作是可以攻击的权威。到处的学生都造老师的反，法兰克福尤其激烈，出现了占领大学的情况。因为阿多诺，这位伟大的阿多诺，觉得迫不得已才叫来了警察，学校很快又被腾了出来。汉斯·于尔根·克拉尔是我们那些最善言辞的发言人中的一个，他的口才甚至就连这位否定的大师都很佩服。他在几年以前还是法西斯组织鲁登道夫联盟的成员，后来又是反动组织青年联盟的成员。这时在绝对的转折之后， 把自己视为杜茨克的直接的继承人和反抗权威的权威。这个克拉尔被抓了起来，几天之后又被释放，他立刻变得非常活跃。不管是抵制紧急状态法，还是批斗他的那位无论如何都是极受尊敬的老师。9月23日，即书展的最后一天，在65年曾经结束了第一次奥斯威辛审判的加鲁斯市民之家，一次公开辩论会被闹哄哄的喧嚣所淹没。最后，阿多诺成为这次公开辩论会的牺牲者。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多么动荡的年代呀！在我的风平浪静的讨论课上，养尊处优只是被一位特别固执的年轻女士提出的挑衅性问题搅得有一点心烦。我试图进入这场变成了法庭的辩论会，对使用暴力的词句有着多么大的乐趣呀！我也在人群之中高声地呼喊，找出一些片言之语，认为必须超过克拉尔的热情，和他以及其他人一起热衷于完全彻底地揭露这个提出将一切溶解在矛盾之中的辩证法的圆脑的大师。显然也获得了成功，他这时狼狈不堪，不知所措，一言不发。一些女大学生挤在一起坐在这位教授的脚前，不久以前他们还在他面前裸露出自己的乳房，强迫阿多诺中断他的讲座课。现在他们也想看看这个敏感的人赤裸的样子。他结结实实，胖乎乎的，衣着样式普通，但却结实耐穿，可以说是正要被人一层层地剥去外衣。更加尴尬的是，他不得不将保护着他的理论一件一件地脱下来，并且按照克拉尔和其他人的要求，把他的刚刚被撕得粉碎的权威在这场革命的被修补得不够完善的状态中再次交付使用。这就是说，他应该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人们还需要他。立刻就在各地前往波恩的进军中派上了用场。面对统治阶级，人们觉得自己被迫从他的权威中获得了好处，然而从原则上来讲，他属于被废除之列。最后的这句话大概是我喊的。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从我的心中喊出来的呢？是什么原因让我支持暴力的呢？只要我又看见我的那些正在眼前进行的策栏讨论会上勤奋地积攒学分的学生，我就会对当年自己的激进表示怀疑。也许我只是想允许自己开一次玩笑，或许我是一时糊涂，错误地理解了一些过于繁琐的空洞言辞，比如关于压制的容忍。就像我从前曾经曲解了大师对一切忘记的存在的判决。克拉尔被认为是阿多诺最有才华的学生，他喜欢兜着一个大圈子，然后设下最后的圈套，把刚才还很模糊的概念推向极端。当然也可以听到反对的意见，譬如哈贝马斯，但是 他的那些自从汉诺威会议以来一直可以听见的关于左翼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警告，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再获得承认。或许还有那个蓄着资虚的作家，他把自己出卖给了社民党，这会儿自以为可以出来指责我们狂怒的行动主义。大厅里乱作一团，我不得不假设曾经乱作一团。是什么促使我提前离开了那个挤满了人的大厅呢？是缺少过激行为吗？是不是我无法继续忍受克拉尔的那种外貌？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或许我是要避开看见受到侮辱的特奥多尔 W. 阿多诺的那副耶稣受难的样子。在靠近大厅出口的地方，这里始终挤满了听众。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显然是来看书展的先生，带着一点地方口音对我说：你都胡扯些什么呀？在我们布拉格一个月以来，到处都是苏联的坦克，您却在这儿瞎扯人民的集体学习过程。您赶紧去一趟美丽的波西米亚吧，您就会在集体中学会什么是权力，什么是软弱无能。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却自称对什么都知道的更清楚。是啊，我突然自言自语起来，毫不理会我的那些正在埋头对两首诗进行文本阐释，这时吃惊地抬头看着我的学生。68年夏末，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占领，德国的士兵也参加了。不到一年之后，阿多诺去世，据说是心脏功能缺损。另外，70年2月，克拉尔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同一年，保尔策兰没有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那句希望得到的话，在巴黎从一座桥上跳入水中，结束了自己的余生。我们不清楚是在哪一天。在这之后，听我的星期三讨论课的学生越走越多，最后坐在那里的只剩下那个前面提到过的女学生，她显然也没有任何问题要提，所以我也一声不吭。她大概也满足和我单独待上一段时间。就这样，我们都沉默不语，直到她离开的时候，她才说出两句储备在那里的话：我现在走了，从您这儿反正也不会再得到什么东西。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题材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69年，演播黑丹。 肯定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其实我当时被归为难对付的一类人。经常都有人说， 他们难对付，或者特难对付，或者是他们是个让人头痛的孩子。不只是因为我母亲离过婚，我父亲大多数时间都是离家在外干活。在我们这个托儿所还有其他几个让人头痛的孩子，甚至这几个实际上已经是成年人，比如我们的那几个鲁尔大学的学生。最初他们只是为了单身抚养孩子的女大学生们开办了这个托儿所，想把一切都按照反权威的方式搞定，甚至和几个无产者的孩子一起。这是在我们进托儿所之后别人对我们的称呼。先是出现了争吵，因为我们更习惯于严厉的手腕，我们的父母反正都是这样。我母亲后来负责打扫这两间房子的卫生，这里曾经是办公室或者类似的机构，因为大学生母亲来做这种事太高贵。据说只有我母亲对住在附近的几位母亲说，让在这些红色分子试验一下怎么弄这些事儿吧。在波鸿那个发起建立这家为所谓社会下层孩子服务的托儿所的小组具有极左的思想倾向，因此总是产生一些议会党团，这是当时的说法。家长会总是一直开到午夜之后，每一次差不多都是不了了之，这都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据说当时总的来说到处都很乱，不仅仅是在我们孩子这里，社会上不管在什么地方看见的都是吵架。另外还在搞竞选，在我们托儿所的前面挂着一个横幅标语，我母亲还记得上面写的是以阶级斗争代替竞选。我们后来也经历了阶级斗争，经常都有人打架，因为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这些无产者的孩子，都想把那些左派大学生为我们的托儿所所募集的玩具据为己有。特别是我母亲说我相当贪心，但是对竞选我们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学生们只带我们参加过一次游行，就在大学前面，整个大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块，我们在那里也和其他人一起高喊，谁是我们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他们和他们的威力一起取得了这次选举的胜利。 美往往诞生在痛苦中，而智慧常常又是忧伤的孩子。在20世纪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里，你会在美的启迪中收获知识与智慧，你会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我们这些孩子当然不知道这些，因为整个夏天电视里放的完全是其他内容，就是登月行动。这对我们来说要比竞选有趣的多。我们所有的人在家，或者我在邻居皮斯克夫人那里，整天就是盯着电视机。因此我们用大号彩笔和可以调和的吸管彩色颜料，以完全反权威的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以他自己想要的方式，把登月行动画在了托儿所的每一面墙壁上。当然那两个登上月球的小人穿着他们的奇装异服，另外那个登月舱的德文名字叫做鹰，这一定是很有趣的。但是我这个令人头痛的孩子 据说又引起了人们在家长会上的一番争吵，因为我不仅把那两个小人，他们是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画在墙上涂上颜色，而且还画上了我在电视里清清楚楚看见的那面飘扬在月亮上的有许多星星和条纹的美国国旗。这种事儿当然不合我们的那些大学生的心意，至少是那几个特别左的。伟大的教育行动，但是说好话在我身上是毫无作用的。我母亲还记得，家长委员会做出决定，必须把我的那幅画，我母亲总是把它叫做星条旗，完全彻底地从托儿所的墙壁上洗掉。当时只有少数几个纯粹的反权威的大学生表示反对，他们并不是毛主义分子或者其他什么反动分子。没有，我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而嚎哭大叫。但是据说有一个大学生，对了，他如今在波恩当一个部的国务秘书，想说服我把一面鲜红的旗帜插到月亮上去。我当时可犟了，就是不肯。这种事儿我根本就不会考虑的。不，我一点儿也不反对红色，但是因为电视里不是红色，而是其他的颜色。因为这个大学生也不让步，所以啊，我肯定是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把所有漂亮的彩色蜡笔、所有的粉笔和吸管颜色燃料，也包括其他孩子的，通通踩得稀巴烂，以至于我母亲后来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所有乌七八糟的彩色斑点从地板上一点儿一点儿地刮掉。当时她每天打扫托儿所，由那些也是母亲的大学生付工资，因此她现在每次遇到当年的那些母亲，仍然总是说，我的卡门曾经是一个真正令人头痛的孩子。不管怎样，要是我有了孩子，我肯定会用其他的方式教育他们，也就是说用正常的方式。即使登上月球和我母亲投票选威力的那一年正处在一个有魅力的时代，即使我今天仍然经常清晰地梦见我们的托儿所。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70年， 演播刘军。 我们报社绝对不会让我写的这种东西，他们想要的是任何一些好听的话，比如他承担所有罪责于一身，或者总理突然跪下，或者更加夸张，他为德国下跪。不可能是突然的举动，是精心策划的。我敢肯定，就是那个狡猾的家伙唆使他表演了这个特别的节目，他也是他的中间传话人和谈判代表，他擅长在国内有利可图地兜售那种放弃从前德国的土地的可耻论调。他的上司这个酒鬼现在按照天主教的方式行事，下跪，但他什么都不信，纯粹是在表演。但是确实是头条标题，纯粹从新闻角度来看是一件轰动的事儿，就像一颗炸弹，完全偏离了礼仪规定。所有的人事先都认为就跟通常一样，放下丁香花圈，整理饰带，后退两步，低下头，再抬起头，凝视远方，马上就要警车开道去维拉诺夫宫了。那是一家豪华宾馆，酒瓶和白兰地大肚杯已经准备就绪，但是他却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方式，不是在几乎没有任何风险的第一个台阶上，而是直接在潮湿的花岗岩上，既没有用这一只手，也没有用另一只手支撑，完全只靠膝盖跪了下去，双手合抱在腹部，一副耶稣受难的表情，就好像他比教皇更教皇。在摄影记者们叽里咔嚓一阵拍照之后，又耐心地跪了足足一分钟，然后又是没有选择安全的方式，先直起一条腿，再直起另一条腿，而是猛地一下站了起来，仿佛事先已经在镜子前面训练了好多天，迅速起立，站在那儿，看上去就像是圣灵亲自到场，漂浮在我们大家的头上，就好像他不仅必须向波兰人，而且还要向全世界证明赔礼道歉可以搞得多么适合拍照似的。嗨，的确很熟练，甚至就连鬼天气也帮忙。但是这种在玩世不恭的钢琴上狂热的乱弹一通的东西，我们报社是绝对不会要的，即使我们的领导层更愿意今天而不是明天就把这位下跪的总理赶走，无论是推倒还是选掉，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只要是赶走就行。 这里是天才云集的地方， 这里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精华的圣殿。聆听天籁之音吧，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你会看到不朽的艺术跃动着永恒的希望，作品远比生命更鲜活。 好吧，我再重新起个头，像管风琴的声音，在曾经是华沙犹太人区的地方，1943年5月，他被以失去理智的灭绝人性的方式摧毁，并且野蛮地抹掉。在这里，德国总理独自一人跪在一座纪念碑的前面，从两座青铜的枝形烛台里窜出的火苗，每天都被风吹得呼呼作响。在12月的这个又冷又湿的日子里，亦是如此。他表示悔过，忏悔所有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他将过多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身上。他，这个本身并没有责任的人，却跪下了。就这样吧，每个人都心情沉重，这个身负重压的人，这个忍受痛苦的人，也许再附加一点地方色彩，几句小小的恶毒话，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比如写写波兰人的惊讶，因为这位尊贵的国宾不是在这里的国家圣地无名将士纪念碑前面，而是在犹太人那里下跪。人们只要打听打听，稍微深入一些，就会知道真正的波兰人是反犹太人的。还没有过去多久，也就是在整整2年之前，这里的波兰大学生以为也可以像我们那里或者巴黎的大学生那样发疯的狂闹。但是后来，以这里的内务部长莫茨查尔为首的民警，按照人们的说法，让这些犹太复国主义的捣乱分子互相打斗，被抓起来的有好几千人，有党的干部、教授、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犹太人，打点行李，立刻动身去瑞典或者以色列。这里没有人再谈起这件事儿，但是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这才是合乎礼貌的。瞎扯一通，每一个正直的波兰人都深受感动的天主教姿态。这个穿着挪威制服和我们德国人打仗的叛国分子，带着大批随行人员来到这里，其中有克鲁伯的经理拜茨、几个左翼作家和其他一些智囊，把我们的波莫瑞、西里西亚、东普鲁士装在托盘上端给波兰佬，然后再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就像是马戏场里的加演节目，毫无意义，不会被印出来的。我们报社更愿意对此保持沉默，发一条通讯社的通稿就算完事儿。再说这跟我有何相干？我出生在克雷费尔德，是一个莱茵河地区的乐天派，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布雷斯劳、石切青、但泽，我反正对此也无所谓，还是简单的写写气氛吧。关于波兰的文首里，漂亮的老城、重建的维拉诺夫宫和其他一些豪华建筑，尽管目光所到之处经济形势一团糟，橱窗里什么都没有，每一家肉铺前都排着长队，因此整个波兰都希望得到一笔数十亿的贷款。这个下跪的总理一定向他的共产主义朋友们许了诺，这个流亡分子，我讨厌他，并不是因为他不诚实，这种事儿人人都会发生，而是别的，他的整个装模作样的做派。当他在蒙蒙细雨里跪下，令人作呕，我真恨他。瞧吧，他回家的时候将会大吃一惊，他们会把他和他的那些东方协议撕得粉碎，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报纸上。但是真的很熟练，干脆利索的就这么跪下了。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 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71年，演播黑丹。 真是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她曾经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最稀奇古怪的事情，即使是最危险的，我们都想得出来，只是却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不幸。这是从各地开了许多迪斯科舞厅开始的。其实我更愿意去听音乐会，充分利用我母亲的剧场年票。她当时已经体弱多病，是我说服了乌西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事先对自己说，只是进去瞧一瞧，可是却立刻就在进去的第一家迪斯科舞厅待着不走了。她长得真是娇小玲珑，胡红色的全发，小巧的鼻子上面有几个雀斑。她说的是施瓦本方言，对不对？有一种放肆，但总是很幽默。我真羡慕他和小伙子们搭讪，自己却又不当真的本事。在乌西的身边，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每一句话的忧郁迟缓的蠢丫头。我满脑子全是闹哄哄的歌声，拉住那列火车，当然是鲍勃戴兰，还有桑塔纳乐队、深紫色乐队。我们特别喜爱平克·弗洛伊德，他使我们多么激动啊！原子、心、母亲，但是乌西更喜欢荒原狼乐队，生来就野性，这样他就可以完全放松自己。这种情况我可是从来就没有的。不对，也并不是真的很过分。在旁边吸上一支卷着大麻的香烟，再吸一支，仅此而已。说实话，当时谁没有吸过大麻呢？谈不上真正的危险，我总是过于拘谨。而且马上就要进行空中小姐培训的结业考试，不久就要开始飞国内航线，因此几乎没有时间去 disco 舞厅，和 Lucy 的联系也少了一些。这虽然令人遗憾，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因为我从70年8月开始经常跟不列颠欧洲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伦敦，回斯图加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每次回去还总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等待着我，因为我母亲越来越年迈体弱，我父亲则……哎，我们不提这些了吧。不管怎样，乌西在我不在期间吸上了更厉害的毒品，可能是尼泊尔大麻，然后又突然迷上了针头，注射海洛因。我很迟才从他的父母那里了解了整个过程，他们真是和蔼可亲，一点儿也不惹人注意。当她怀了孕，而且不知道是跟谁怀的，她的情况可真是糟糕透顶。可以说，这真是她的不幸，因为这个姑娘还在翻译学校接受培训。实际上他也想像我一样当空中小姐，出门远行，周游世界。我的上帝，这就是这个孩子对我的这份苦差事的概念， 尤其是长距离的飞行。乌西曾经是我最好的女朋友，因此我为她鼓足勇气。你也许能办得到，毕竟还年轻，对不对啊？于是就发生了这件事儿。虽然乌西同意把孩子继续怀下去，但是由于注射了海洛因，他希望堕胎，跑去找了一位又一位大夫，当然全是白费力气。我想帮他，想把他送到伦敦，因为那里可以花上1000马克把不满3个月的做掉，事成之后再补加一笔钱。我从一个女同事那里了解到了几个地址，比如十字街的护理之家，另外我还向她提供来回机票，当然还有在那里的其他费用，再加上住宿。她一会儿想去，一会儿又不想去，而且在个人交往方面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当然不是我的原因。在施瓦本山里的某个地方，他让人为他堕胎，找的是那些江湖郎中，据说是一对夫妻，男的有一只眼睛里是玻璃的假眼球，肯定是非常极端的，用的是一种涝灶的溶液，用一只大号注射器直接插进子宫颈，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胎儿出来之后，所有的东西立刻就倒进了抽水马桶，就这么简单的用水冲走了。据说是一个儿子。 美往往诞生在痛苦中，而智慧常常又是忧伤的孩子。在20世纪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里，你会在美的启迪中收获知识与智慧，你会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一切对乌西的折磨要比注射海洛因更加严重。不对，大概必须这么来看，这两件事儿，他摆脱不了的那个针头和去找那些江湖郎中堕胎，几乎彻底毁了这个姑娘。尽管如此，他也尝试过勇敢地进行抗争，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彻底戒掉吸毒。直到我最后通过平等互利的福利联合会搞到了一个在伯登湖附近乡下的地址，这是一个治疗村，不，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较大的农家大院。这里有一些真正可爱的致力于发展人类智力的专家，他们创立了一些类似于治疗手段的东西，在那里尝试采用 Ludolf Steiner 的方法，也就是说治病的韵律、舞蹈、绘画，无农药、无化肥的种植蔬菜，采用相应的方法饲养牲畜，使第一批吸毒者扔掉了针头。我为乌西安排好住处，他也挺喜欢那里的，他又有了笑容，真正的重新振作了起来。尽管在这个农家大院里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走极端，牛经常逃出牛棚，践踏所有的东西，还有厕所。因为斯图加特的州议会拒绝给予任何补贴，所以缺少最必要的东西。除此之外，也有许多不成功的事儿，尤其是小组谈话方面。这倒没有妨碍乌西，他对此只是笑笑，甚至在治疗站的主楼失火被烧掉之后，他仍然留在那里，帮助在谷仓里建立起了临时住所。后来查明是因为老鼠建了一个窝，扒了稻草堵住了炉子通向烟囱的通道，因此出现阴燃，最后导致失火。实际上一切都进行得很好，直到有一家画报登出爆炸性的新闻， 我们做了堕胎手术。可惜不是我在探视日把这本图片很多、封面很棒的画报给他带去的，因为我相信，如果好几百名妇女通过一张张护照照片自我介绍，其中许多还登了名字 ，Sabina、辛吉恩、罗米·施奈德、圣特贝尔格等等，全是电影明星，在我们那里都是排在重要人物名单上的。这可能会对这个姑娘有所帮助。当然，检察机关肯定会进行调查的，因为这种事是违法的。也的确进行了调查，但是那些承认此事的妇女一点事儿也没有，都是太有名的人。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我的 Lucy 却得到了如此之多的勇气，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情绪高昂。他也想参与这次行动，因此他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还寄去了护照照片和个人履历。退稿信来得很快，他的详细叙述海洛因和江湖郎中过于偏激。发表一个如此过激的事件，会让这件好事儿遭受损失，也许以后再说。反对第218条款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不理解这些，这种冷漠无情的例行公事，这对 Lucy 也太过分了。他在收到那封退稿信的几天之后失踪了，我们到处都找过。他的父母和我，只要我的工作许可，我总在外面转，找遍了每一家 disco 舞厅，这个姑娘始终没有出现。最后，人们在斯图加特中心火车站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躺在女厕所里。常见的毒品剂量过大，就是人们说的金色的一针。我当然责备自己，现在仍然总在责备。她毕竟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我应该紧紧地拉着 Lucy 的手，带着她飞到伦敦，把她交到十字街，预先付款，事后再去接她，搀扶着她，在精神上给她支持，对不对 Lucy？ 我们的小女儿本来是要叫 Lucy 的。但是我丈夫，他真是善解人意，总是那么令人感动地照料我们的这个孩子。因为我还在不列颠欧洲航空公司飞，他认为我更应该写一写 Lucy。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